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8章，冇人知道叔仔究竟系咩时候消失嘅。直到父亲发现自己收喺暗格里面嘅玉璧失踪嘅时候，成个人就大受打击，好似瞬间老咗十几岁，嘴里面仲闹住呢个叔仔唔成器唔系嘢，迟早佢就死喺外边。后嚟佢父亲在生嘅时候，孙瑞亦都曾经睇过喺灯光下边，父亲睇住叔仔以前嘅相，默默无语。专家家大业大，内部呢亦都系派系林立嘅。一家之主就并非稳如泰山，有一啲本家兄弟总是虎视眈眈咁候住呢个家主之位。每一位专家选定嘅继承人，几乎从出世到生活都系喺重压之下。专瑞亦都系咁，专瑞嘅父亲同样又系咁。所以呢，虽然嘴上边唔讲，不过父亲对于叔仔嘅感情系非常之深厚。佢阿爷死咗之后，叔仔仍然呢就系无法无天。从某一种程度上嚟讲，应该都系佢父亲纵容出嚟嘅。所以而家叔仔嘅消失，专瑞嘅父亲究竟受到咗几大嘅打击，咁就真系可想而知啦。呢件事直到佢父亲离世，专瑞亦都冇再谂明白其中嘅门道。叔仔究竟为咗乜嘢同佢父亲反面呢？叔仔消失嘅日子，佢去咗边度呢？做咗啲乜嘢呢？是生定系死啊？嗰一块玉璧同叔仔嘅失踪又有咩关系？呢块玉璧系边度嚟嘅呢？又代表咗乜嘢呢？呢啲咁嘅疑问，专瑞嘅父亲都系隻口不提，直到临死嘅时候都冇讲过，成为咗专瑞心里面一个谜团。继承咗家主之位之后，就百事前身，呢啲上一辈嘅事情亦都失去咗探察嘅必要啦。咁冇諗到时隔20年，竟然会喺呢度见返呢一块玉佩。我听到呢眼皮一跳一跳，我讲：喂，咁当初你阿叔仔失踪，玉璧亦都跟住失踪，唔通你认为眼前嘅呢副骸骨系你嘅叔仔嘅？专瑞拧咗拧头，目光里面透住空光，佢阴恻恻咁讲道：唔系，甚至呢块玉璧亦都唔系当初嗰块。豆腐哑咗一声，露出咗恍然大悟嘅表情，佢就讲：哦，我明白啦，你嘅意思系话玉璧有好多块啊，不过你点知道呢一个尸体唔系你叔仔啊？唔通你仲识得你叔仔啲骨架？专瑞啊，皱咗一皱眉头，指一指我手入边嘅嗰张相，讲：第一，照片系唔啱；第二，我叔仔系练过缩骨功，骨架生到好似比女人仲纤细，呢一副咁嘅骨头一睇就对唔上号啦。讲完，佢可能觉得同豆腐讲话真系降低自己嘅智商，跟住佢望向我，意味深长咁讲：我觉得呢块玉璧上边嘅号码好可能系某一种嘅编号，或者佢代表住咩特殊嘅意义，或者代表住某一个行动嘅代号。呢、这个人应该系同你阿爷当初系一齐嘅。睇嚟鬼王陈思远身上嘅秘密就真系好多啊！我听完之后，心里面不由得都打个突，真系好似专瑞所讲，假设这个玉璧代表的是某一个行动的代号，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意义，这样是不是代表阿爷也加入了这个行动呢？专瑞的叔仔是不是也加入了呢？ 阿爷爷失踪是14年前的事，而尊瑞的叔仔他的失踪亦都是20年前的事。咁就系讲呢个行动嘅展开，其实比我想象嘅要重要耐。呢一个牙山宝殿嘅背后，究竟藏着住乜嘢嘅秘密？眼前嘅尸骨带俾我哋无数嘅疑问，佢嘅身份、佢嘅目的，同阿爷以及尊瑞叔仔嘅身份嚟睇。能够参加呢一次牙山宝殿行动嘅，都唔系一般嘅人。我相信眼前嘅人绝对亦都唔系普通，应该唔系嗰一种坐以待毙而被困死嘅人。睇嚟，我哋必须重新去估计佢嘅死因啦。顾文敏就讲：咁睇嚟，只能够搵搵其他嘅线索，先能够解开呢个谜团啦。我岌咗下头。大家将目光重新放返到呢一个偏殿，尸骨嘅前边位置依然就笼罩住喺一片嘅黑暗入边。我哋就决心一定要将呢个偏殿好好咁摸查一次，睇一睇呢个人真正嘅死因。大家就聚集住啲灯光就向前，冇行几步，萧正突然间紧张咁扯住我个膊头，佢又讲：嗰个人唔见咗啊！吓，边个啊？我睇见佢个样，大概可能由于佢从来都未经历过呢啲咁嘅嘢，而家萧正已经吓到唔掂当啦。跟住萧正啊指一指我哋嘅身后边，大家顺势一转身睇，专吉即时大惊咁讲：吓，小钟唔见咗！中公呢一个人从来都唔会换忽职守嘅，咁样我哋研究尸体嘅呢一阵间，佢就消失得个无影无踪，我哋居然亦都冇发现。如果唔系萧正提醒，可能已经将佢唔记得咗啦。呢一阵时，大家亦都唔顾得再守呢个偏殿啦，即刻就夺门出去，到咗走廊上边。只见走廊两边黑掹掹一片，对面呢就系嗰啲咩张牙舞爪、旺盛嘅草木群。担高个头一睇，睇唔到天空，上边笼罩住黑色嘅雾霭，亦都唔见天光，地下亦都睇唔见丝毫嘅踪影。中宫去咗边呢？顾文敏啊，眼尖，佢指住对面嘅地下，佢讲：睇。顺住佢手指嘅方向望过去，只见黑色潮湿嘅泥入边有一道明显系武器搞出嚟嘅划痕，划痕嘅尽头插住一支匕首，睇个样系中宫留低嘅。尊瑞嘅面色啊沉咗下，盯住草木深处，乜都唔讲，向大家打咗个手势。萧静啊，即刻紧张咁讲：咦，你哋要做乜嘢啊？唔通？你打算入去呢、这个咁嘅林子入边黑沉沉，万一有蛇点办啊？顾文敏啊，微微咁皱住个眉，细声咁讲：因为你喺呢度等我哋啦。赵静啊，即刻拧头讲：咦，唔使，我一个人留喺呢度，可能会被捉走噶。尊瑞担心自己嘅手下。边度有得闲同阿萧静咁喺度磨磨蹭蹭啊？佢冷冷咁睇咗我一眼，之后讲：你嘅女人你自己搞掂。豆腐一边幸灾乐祸，亦都讲：你嘅女人你自己搞掂，我哋去救人啊！顾文敏啊，无奈咁摇咗摇头，露出咗无可奈何嘅神情。过咗阵间，几个人就立住武器走入咗去呢个密密麻麻嘅草木入边。剩低我同阿萧静喺最后，萧静啊耷低个头，咬住个手指讲：都系我冇用啦，对唔住啊！佢啊担高头，眼里边好似有啲湿润添啊！我即时咧就一个头两个大啦。虽然讲我心里边已经做好多决定，认定咗顾大美女噶啦，但系我亦都唔能够放萧静一个女人唔理噶，更何况。佢啊跟住我嚟嘅，我只能够讲，唉，留喺呢度亦都危险，跟住大部队啦，咁样先有保障嘅。呢一次咧系我唔啱，我唔应该心软带你嚟啊！放心啦，我保护你嘅。我转身啊拉住萧静走，佢身体啊停咗下， 眼里边嗰啲泪珠一滴滴咁涌出嚟，哑声咁讲： 我已经感觉到啦。 对于萧静呢啲咁突如其来嘅眼泪，我啊真系有啲摸不着头脑啊！我忍唔住啊讲咩啊？萧静啊微微咁苦笑，佢讲： 你真正爱嘅人系佢，系咪啊？你啊一路照顾我。但是有什么事你都是跟他商量的，你看他的目光就是更加的我完全都插不入去的。 我叹了口气说，萧静，对不住，我真的不能够耽误你，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会将你平安地带出这里，信我。萧静苦笑地说， 这个就是你给我的答复，我只是你的责任，已经没有爱了，是不是啊？我明白的。 萧静讲完抹干的眼泪，先我一步就追上了前边的大部队。顾文敏大概看到他面上边的泪痕，他的神色有些诧异，旋即就走到我身边，细声地说， 喂，你将他搞喊了？ 我说，我哋讲清楚㗎喇。顾文敏听咗打咗个突，佢讲 咩呀？ 讲俾佢听，我变咗心。我爱嘅人系你，我系一个唔负责任嘅坏男人。顾文敏就眯咗眯嘴唇，四周望咗一望，嘴角忍唔住就带上了一丝嘅微笑。佢压低把声讲， 咁我咪就系将你变坏嘅嗰一个坏女人咯。唔好内疚啊，将错误都拱到嚟我头上啦。 我睇住佢咁嘅模样，不由得一笑，拍咗拍佢个膊头，正諗住开口嘅时候，突然之间听到前边传来咗钻吉嘅声音，快快开枪啊。我同顾文敏喺后边只係挂住倾偈，一时之间失咗警觉，亦都唔知道前边发生咗乜嘢。但好在呢，我就两个反应得够快，顾文敏就即刻掹枪，我亦都掹出咗把刀，目光向前一望，见到喺可视范围之内一片嘅荒草怪物，其他嘅地方黑蒙蒙一片，乜嘢都睇唔清。开枪，向边度开枪啊？豆腐显然冇发现，佢又跟住讲：喂，吱娃娃，去边度开枪话？吓，好显然。豆腐而家已经暗暗咁同阿钻吉起咗个花名叫做吱娃娃，激到佢呢就眼都突埋，佢又讲： 喂，凭乜嘢我阿哥叫土豪，我叫吱娃娃，我都系土豪啊！ 顾文敏啊，干咳一声咁： 喂，你哋两个关注嘅重点好似错咗啦！ 我差啲俾阿豆腐激死啊，心里边谂。这个咁嘅专吉亦都系一个无厘头八嘅人，喺呢个时候讨论佢啲花名边个好听唔好听咩？我即刻打断两个人讲：喂，你两个唔好吹水唔抹嘴啊！要我哋开枪，开枪打乜鬼啊？专吉呢个时候先好似谂起上嚟，佢神色一变咁讲： 我知道拖走中宫嘅系乜嘢嘢啦，系蛇啊，一条大蛇。 豆腐讲：蛇？我见过龙蛇啊、角蛇啊、红冠蛇王啊，我真系唔怕蛇啊，大啲啊仲好，打翻嚟烤蛇肉食。哇！你睇下呢咁嘅臭豆腐，一讲起食，佢啲口齿啊几伶俐啊。不过专吉就歪下嘴讲：我谂你如果见咗嗰条蛇，你又食唔落啦。佢讲紧嘅时候，就将个目光盯向咗西南边嘅黑暗处，好似喺嗰度匿埋咗啲乜。嘢咁样。